不是唱评戏的， 怎么这拐拐了呢？怎么了？ 这不是个旦角吗？ 旦角，旦角，我除了长得像， 长得像个旦角呀，你这都差点。哎呦我天，要不然你们 哎呦哎呦怎么了呀？ 干嘛你乐什么呀？ 老板老板， 不发达，咱别理他，他疯了疯了，他不懂咱俩这种就是向偶像致敬的这种梦想，知道吗？咱们别搭理他， 问别人， 咱找别人，咱找能理解咱们的人。 走走。哎呀，代沟都是因为代沟，正所谓不是你不明白，是这个世界变化快啊。虽然他们都不理解，那总是有人能够理解咱们人吗？你猜他们找谁去了？您接着往下听。 你说擦仔，这哪儿有知音能够哎欣赏咱俩这扮相？ 可不是嘛，你说这 哎呦， 这谁呢？他哟，就 我说你几会说话不会？ 就 谁呀？喊谁呢？这是啊， 舅舅，不是发仔的舅舅吗？您不是 小兔崽子又出来给我嘚瑟来干啥呢？ 没， 我告诉你，我刚才你俩是不是飘飘飘楼去了？ 什么去那？舅舅，您说 去哪了？ 飘香楼。 飘香楼，我们吃饭去，然后主要是让老板 们俩 评评理，我们像不像？ 像什么？我看着你们，我哎呀，我心里头难受啊！就你们俩这个货呀，生出来真是啊，就是俩造粪的机器呀，啥也干不。你说你整啥不好？我这张老脸呐，我都替你妈害臊啊！ 这怎么说话呢？来，发仔发仔，你跟你舅舅说说，哪有舅舅怎么说话？ 舅舅，您不能那么说呀， 难受。 您不能那么说呀？ 为什么呀？ 这，我们也不，我们这不是。我们不是努力的吗？ 你打算干什么？ 渴望成功嘛？ 打算成功啊！ 功， 你打算成功，你舅舅在你小时候路上没少走，没摔跟头啊？ 不是，那我们这不是也有这理想吗？我们这不是有点急功近利了吗？人家再说了，我们在这个成功的道路上现在正进行飞驰。您不能在我们飞驰的过程当中猛踩急刹车呀！ 踹死你！ 哎呦，舅舅，你别踹我，舅舅！ 哎呀，也怪我呀，你救我呀，你救救我呀！也是，你说现如今呢，这个心情你是不能理解，当家大人的嘛，对不对？ 哎，发仔、啊， 我这是娘舅啊！ 哎，我跟你说啊，你呀，最好还是听你舅舅。 怎么了？ 不要在这个啊。追钱的道路上一往不前了，还是应该呀、踏踏实实的在自己的领域里边做出一番事业。 我没听你是不是？ 不是，我那意思是说，你敢让像齐老板这样的学习，他的那个梨园行，他有了一定的地位，这样呢才能被人们所尊敬。你看看是不是？所以可见，是不是我就比你哎追逐的偶像更加受到尊啊哈？谁舅舅？您怎么又跑后？哎，不是， 我打死你！ 您没打，我不是您，这谁拽我一颗大白菜呀、啊？谁这是？谁呀、啊？ 别、啊！ 哎不，嗨、哎，怎么又迎面来了？谁呀、啊？谁拽我的这是？ 我弄死你！我拽死你！ 哎谁？ 你招茄子？ 谁？ 哎，你是招葡萄？ 谁呀、啊？谁呀、啊哎？大妈， 招柿子？ 大妈，哎呦喂！ 你招榴莲？ 我受不了！别扔，别扔，别扔！不是怎么了？ 摔死你！ 你是谁呀、啊？ 姓齐的，你个负心汉啊！你对得起你家里陪你那白手起家的这什么？ 谁？白手起家的谁？ 结发妻子。 哦， 我告诉你，你小妻子。 我这都没想起来。 摔死你！ 没想起来，你别问那榴莲。 招羊牌。 你我这哎呦，好不久心的暗器。您说好了。 招西瓜。 招什么？ 西瓜。 嚯、 哎！再来。招冬瓜。 哎呦。 招撇了。 哎呦，大妈。 招委屈。 大妈，你这真能提了东西去、 我这还有一绝活。 我来什么？ 招年糕。 这万一死我了？ 招红柳大串。 别扔，别扔了，别扔了。 摔死你！ 妈，哎呦喂，大妈，您怎么回事？您 摔死你！ 您给饭馆上货的吧？您是？您怎么回事？您听我说一句话，我不姓齐。 别蒙我，你就是齐老板。 我不是，我没成亲呢，我哪来的妻子？我不是齐老板， 啊？不信， 那、